这世界不能在乎我们快不快乐，秋去秋来我们能说什么舍不舍得，轻轻触碰过至少不完全错过， 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九九九，这是源自城市新闻的声音。

to Metropolitan. 为你挥动，一直忘了说。

记得，带着心痛独自孤单飞过半个地球，坐着要睡醒却在心里头难免失落，一心想要把你遗落在异乡的午后，我可以走得洒脱，走得轻松，忘愁忘忧，我想要简单无语无穷，那一夜我的冲动这辈子永远记得， 尽头的